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1，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丽。看到不少朋友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了哈。我发现这个新版的5.0的听听 FM 的这个客户端哈，真的非常人性化。我们这个聊天室只要是推上了这个新的内容，马上就可以预约了。 是啊，而且刷啦啦的来了一堆朋友，而且点赞现在已经是超过了2500个赞了，大家挺快啊，以这速度我觉得今天超过10万不成问题啊。 也欢迎大家伙儿哈，我是曼联晨晨思雨燕林这些老朋友，欢迎大家伙儿。 哎，还看到了 JP 兽王之辉，还有这好几位啊，都是新朋友，也都来到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了，欢迎各位。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关注北京体育广播我们的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来与小丽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 怎么今天这话题这么吸引大伙儿呢？ 啊，今天聊了一位中国男篮的顶流人物，就是周琦呀。 从上午开始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推送哈，周琦目前宣布说新赛季就不参加比赛了，因为他不想在新疆队打球。 啊，打的也是不情不愿的，关键他跟新疆队这个官司啊，现在没有任何想要和解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周琦宁可这赛季不打了，也要刚下去。我个人的角度，还是为周琦的这个决定感到有一点点小心脏在颤抖啊。你说这一年不打球，除了少挣钱之外，这个状态怎么来维持呢？ 而且我们国家队还有任务哈，他还能不能以非常好的状态进入到国家队呢？ 哎，是，这边看到了晨晨说了，他认为这是一个三输的局面，对新疆队、对周琦和对中国篮球都是三输的一件事儿啊。但是我觉得如果周琦这个时候不出来喊着一嗓子，不做这样的决定，那他就会一辈子都在他不想效力的新疆队去打下去了。 但是对于球队来讲，对于 CBA 来讲，是一个挺大的损失哈。 是啊， 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哈。那周琦跟新疆队分手了，今天的话题是啊，哪个瞬间让你决定分手是吗？ 是啊，通过周琦选择分手这件事儿，我们也聊一聊分手。相信大家在人生经历当中，应该都遇到过分手的情况吧？无论是您主动分手的，还是被分手的。 听你这话茬，不光是这个感情上的分手，也可以是工作上的啊，甚至是友情，是吗？ 哎，对啊，都可以去具体拓展出去这个，因为分手这个概念还是非常的涵盖面非常广的，包括周琦这件事其实也是一种分手啊。 就是和俱乐部这儿哈，我不干了，咱们俩就前缘已了哈。 对呀，这边看到了好多朋友已经开始热闹的跟我们进行讨论了。这边晚上有食欲能吃饱，他说了那一天他在路上看到一棵奇怪的树，却没有想告诉他的那个他。 啊，再也不想患得患失的等他的消息了。于是他认为这个就是分手的那个瞬间到了。 哎，这个是打哪儿来的？就觉得这棵树给了他一个提醒，是吗？ 就是觉得我所想我所思，为什么你不是也所想也所思，所以就动了想分手的这个念头了。 说往之辉说，哪个瞬间啊，就是突然觉得两个人的生活目标不一致的时候，就会动这样的分手的念头。 哎，爱吃小龙虾说了，失去分享的欲望就是散场的开始，就是分手的前奏啊。 哎，这么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 对，就是你所关心的东西，你发现他已经不想跟你分享了，而且你好像也不想跟对方去分享，这个真的是一个相互之间的事儿啊。 马路口说周琦这事儿吧，这是铁了心要走啊，可不就是吗？你都说了，我心在冀，我宁可不打球，我也不在新疆了吗？ 对呀、啊，吃了秤砣了，真的是铁了心跟新疆去刚到底。但这个事儿你不得不提，联盟当中的一个规则就是顶薪续约。我发现好多朋友都好像不太赞成这样的一个规则了，小丽。 嗯， 因为这个规则就意思，我只要球队跟你去顶薪，你就得无限续下去啊，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经常讲，强扭的瓜不甜啊，强迫的感情也没有说非常甜美的时候啊，所以这个规则是否未来会有一定的修正呢，也是引起大家的思考吧。 嗯，大家也在猜说这个会不会引发咱们 CBA 的规则上的改变哈，或者是制度上的一些调整哈。 哎， 啊，也有朋友9290说了，要说分手的话，那就是和老板的经营理念严重分歧的时候，那就非得分手不可了。 哎，是啊， 那就是择业的时候哈。 啊，对呀、啊，我个人总结的，在择业方面分手就几种可能啊。第一种，钱没给够，啊；第二种，心觉得累了；第三种，就是没有发展的前途。这三种都是可能在工作场合上您分手的主要的原因呀。 你这三个不是某个大人物说的吗？ 是吗？ 是啊。 啊，可能我突然脑补成了我自己的概念了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嗯，也有朋友在咱们的聊天室当中发了各种图片哈，有曼联的等等哈，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都可以哈，这种方式都是非常简单和有趣的哈。 对，你看昨儿跟我们还聊 C 罗呢、C 罗是重归于好，今天 回去了哈。 对呀、啊，今天又聊到分手了啊，所以这个感情的世界真的是变化多端呢。 嗯，看见宝姐姐也来了哈，又没带林黛玉来，没带林妹妹进来。 哎呀，宝姐姐在《红楼梦》当中啊，可是不太讨好的一个人物啊，间接的破坏了林黛玉和这个贾宝玉之间的爱情啊。 那是你的理解哦，不一定哦。 你的理解呢？ 我理解有更多的层面 啊。 嗯，没有发展，没有前途了，不就没意思了吗？这个时候我就决定要分手了，这是1246说的哈。 啊，没有发展前途了，就是。那您说的还是工作的事儿， 但可能感情也可以这样来定义吧。比如说，两个人看不清未来，像一起去的那个方向哈。 那这个就涉及到双方的利益，因为有一种观点认为结婚啊，其中某一种观点认为啊，结婚只不过是经营一个双方共有的这个公司啊，有限公司、责任有限公司，双方呢互相的来承担风险，共同在未来经营这家公司，然后取得一个什么什么的效益，这可能是从经济利益上来讲，但是我个人的观点不愿意说纯粹的爱情掺和到更多的金钱上的东西。 思瑜说了，这个哪个瞬间让我决定分手，得不到对方的信任和尊重的时候，果断就会分手呀。 尤其是从眼神当中是不是能看出来 啊？眼神就能读出来不信任和不尊重是吧？ 因为眼神它是最最能够尤其是突然间的这一下，你看你跟你的爱的人啊，突然一个眼神看，如果他的眼中啊对你有这个躲闪，有犹豫，那你就要担心了，是否你们的爱情已经出现了问题呀、啊？ 也有朋友说到这个周琦这个事儿的哈，说周琦这个，哎呀，说句不中听的话，当年你新疆挖人的时候，不也是用了一些小手段吗？那个时候也算是叫钻空子是吧？ 哎，那可不算是小手段了，这辽宁球迷眼泪娃娃的呀，一提到周琦， 好像当时说一个体育局的副局长都因为这个事儿怎么着了，被牵连了， 被撸下去了，啊，就是因为。没把周琦搞定，就周琦当年他的这个、他主要当时小嘛，受他家人的影响 啊， 肯定是他父母决定的，说新疆这边给的多，有可能多给了两套房子等等等等的吧，肯定比在辽宁当时那一瞬间挣得多啊，于是就转投新疆了啊。但是不得不提，这所谓的有因必有果呀， 当年的这个选择，现在他真的是后悔了。 嗯，也有朋友说，如果要是不打 CBA， 新疆不打 CBA 啊，为新疆效力的话，这也不违反规则。对呀，他就选择了嘛，我既然不能换东家，那我就不打了呗。 对呀， 就这一种方法呀。 是，现在反正就是说，如果打的话，按照目前的规则，新疆给顶薪了，就是你周琦的意思，你必须得在我这个队，不能为其他队来效力。哎，这个说实话有点像卖身契的那种感觉了，这一辈子都归我了啊！肯定球员他有自己的想法是不愿意的呀。 宝姐姐说了，哪个瞬间让我决定与你分手？比如说背着我跟前女友见面了，这可就不行了 啊！见面都不行啊？ 见面都不可以？ 偶遇可以吗？ 那你说这偶遇怎么解释？是真的偶遇还是就是偶遇来？ 真的偶遇，比如在大街上见着了，哎，最近你怎么样？挺好吧？ 他前提是背着他，这偶遇应该不算了。 啊，那就比如说偶遇的话，得跟你讲，对吧？就是哎，我今天跟我前女友见了一，就是在街上邂逅了一下，我得跟您说一下，是吧？ 嗯，偶遇应该可以不说吧。 总之有一些对感情是非常的有洁癖的人，他就一点点一丝丝都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啊，就控制欲同样他也很强。 哥大爷说了，说我还挺支持周琦的，他支持周琦的这种选择哈。 嗯， 当然说到这个哪个瞬间让他决定分手，说双方如果能够保持平行线，没有交汇的可能性，那就选择分手吧，毕竟也没有交汇的地方嘛。 是，就是双方呢这个想要选择分手还有一点很重要，你感情深不深？如果感情不深，纯粹像这个周琦跟新疆队，我认为啊，那纯粹就是打工和老板之间的关系的话，那分手说分手就分手。但如果双方之间涉及到感情了啊，打碎骨头连着筋的这种感觉，包括有很多朋友可能在一起处了好多年了，有时候狠心说一句分手，其实心里边还是分不开的呀。 说王之辉是不是挺懂你的？我没看你今天会给大家放什么歌哈，说分手快乐安排起来，有这个没有啊？大家都在期待。 这个可以有。啊，说王之辉也说了，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哎，这又是唱的周董的歌呀。是，就是关键这俩人，你看他是不是一个路子的人，感情上面也是啊。有时候分手是在一瞬间就决定的，就像这边了，蜡笔小小心他说了，他感觉不到温柔，觉得我的世界整个都坍塌了，什么都无法使我再坚持下去的时候，对于这份感情是一种失望到底，那他就会选择分手啊。 嗯， 还有这边还看到了生日蛋糕不快乐，他说忽冷忽热，爱答不理，不在我的感受，看着我哭的时候啊，他是好多好多这个瞬间就回想起来了，然后有一天他就突然决定要分手了。 你看这个真是哈，选择就在一念间，刚才还叫宝姐姐，现在叫多肉也快乐了。 哎，是 说这个被康乐一解读，我立马就改名了 啊。是， 原来宝姐姐还感觉有点这个文学气息，突然就变成了多肉也快乐，又怎么说，很太不能说流俗吧，太接地气了点也。 这是多肉也快乐的意思是这个植物的多肉啊，还是说多长肉啊？ 一语双关吧。 对，这边还有看到大猫咪说了，相恋了三年，今天我生日，过了12点他都不知道。哎呦，真有这种情况。我之前在 是不是有啊，有这样的情况。 对，就是我在之前看帖子说怎么怎么着谁跟谁分手的时候就有提到的啊，过生日还真有给忘了的。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感情很有安全感的一种体现，还是说你压根就不在乎那个人呢？啊，反正我是觉得在我的认知当中，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真的是到了分手的时候了。 嗯，有朋友说周琦可以去国外的哪个球队打一打呀，但也有朋友回复说哈，出国是可以的，但是你新疆这边还得给开澄清信什么的 啊， 这不还是有这个关联在吗？ 对，这马路口说的 啊，说我觉得呀，联盟很难也为周琦在改变规则了，毕竟咱们 CBA 的商业化程度也不高，得靠投资人来维持，那球员的这个需求包括他们的话语权自然就小很多。 对，谁投资谁是这个大爷，确实有这个观点啊，但是我觉得球员这个他们的利益得适当的这考虑考虑，因为真的是你说这个球员我就不想在你俱乐部打球了，你强锁我，把我锁住了，用这个规则和钱，但我打得不开心啊， 那球员在这球队如果他不开心的话，还能有这个进一步发展吗？很难，他可能只会在场上出工而不出力。另外马路口你提到这个澄清信，其实如果说咱们就是较真的话，当年周琦去 NBA 打球的时候，其实当时新疆已经给周琦开了澄清信了，当时的澄清信意思他回来其实就跟新疆队没有什么关系了，只不过当时篮协是为了照顾新疆队的这个情绪啊，周琦回来之后还是把他直接判给了这个新疆队了啊。否则如果当时说按照这个澄清信这个标准来讲的话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当时周琦跟新疆啊，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当然林公子哈，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也在关注这个事件的发生，说看到有的媒体也说了，说其实之前就没有房子这事儿，当时辽宁报价没有新疆的六分之一，那比较少嘛，所以周琦呢也就接受了。后来呢，这个代表辽宁谈判的经纪人又给压了压价，所以周琦看辽宁根本没有诚意，人家才走了的 啊， 去了新疆了。 是，总之当时辽宁队就是新疆挖周琦。那会儿在青年队肯定是他高价， 对 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周琦他的整体还是这个比较短视啊，包括他的家长当时肯定在一时间肯定是拿钱拿房子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长远来考量，比如说他留在辽宁的话，辽宁以他为舰队的核心啊，没准他在 NBA 当时培养的他会这个实力更强，可能就在 NBA 就立住脚了啊，再加上后来啊，其实据我了解啊，辽宁这个俱乐部给他这些功勋球员各种待遇也是相当高的啊，再加上这些年啊，周琦整体的水平在新疆逐渐被培养成了一个蓝领，所以我个人觉得啊，他是当年没有留在辽宁，应该算是一个巨大的失误啊。啊，当然这个提到了分手的事儿，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分手？很多朋友是在感情的角度来聊啊。我觉得有一点是必须得分手的，小丽。 哪一点？ 这是底线，就是背叛。 那不跟刚才说背着去跟谁前女友见面？ 对啊，背着，比如发生了点什么事儿啊，你不知道的一些事儿，难以接受的事，背叛了，应该就是得分手了吧？啊，就像这首《爱情买卖》所唱的，大家回味一下当年这首经典的歌曲吧。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出卖我的爱，你背着良心债，就算再苦再多再也不回来，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让我等待，让我等待，免受你的爱。 出卖你的爱，逼着你离开，看到痛苦的你，我的眼泪也掉下来。出卖你的爱，我背了良心债，就算付出再多，爱情也再买不回来。虽然当初是我要分开，后来才明白，现在我用我的真爱，希望把你哄回来。我明白是我错了，爱情像你说的，它不是买卖，就算千金来买都不卖。 哎呀，所以周琦，你说跟新疆队一点爱情都没有吗？肯定也得有点感情。 过去了。 只不过这个感情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磨来磨去的，各种矛盾，本来感情就不深，这感情就被磨完了呀。好，第二段一起来。 出卖我的爱，你背着我离开，直到最后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出卖我的爱，你背着良心债，就算忍住再的定情再也不回来。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 让我挣扎，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让我挣扎，让我明白，不会有真爱。 哎呀，这首《爱情买卖》给我唱的也更加的明白了。就周琦这个事儿，你说新疆没少给钱，但是为什么没能买到周琦的真心呢？看来啊，爱情它真的不是买卖啊，是吧？ 唱得不错，刚才很多朋友都说，哎，有点刘德华的神韵呢。 哎呦，这怎么啊？对，刘德华得唱《爱你一万年》的时候，咱今天谈分手就暂时不放刘德华的歌曲了。好，大家很多朋友啊都很爱聊这个话题，我们今天说一说周琦退出新赛季哪个瞬间让你决定分手。今天小丽康乐在晚高峰的5点到7点陪着各位来聊这个话题，大家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先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咱们先进入到第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先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东京残奥会的内容哈，今天我们中国残奥体育健儿也是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先来看乒乓球的第二个金牌日，在下午场的比赛中，中国军团又添上了2金1银，所以这一天光乒乓球咱们就拿到了5金3银。在女子五级的单打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变总分3-2战胜了潘佳敏，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所以我们是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冠亚军哈。另外女子三级决赛当中，薛娟也是3-0战胜了一位斯洛伐克的选手，获得金牌，成功的卫冕了这个项目。那么在上午进行的比赛中呢，中国选手毛晶典3-1战胜队友黄文娟，获得了女子单打第8级别的冠军。严硕3-1击败对手，拿到了男子单打7级的金牌。周颖是3-0战胜了一位印度选手，获得了女单的4级金牌。曹宁宁在男单5级别的比赛当中2-3不敌德国选手，获得了一块宝贵的银牌。 另外关注一下，昨天下午残奥会中国队被取消1金1银的话题是冲上了热搜第一，引发相应的关注。8月27号女子50米自由泳 S11级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马佳和李桂芝包揽了金银牌，其中马佳还打破了世界纪录，但是随后传来消息，中国选手的金银牌是被取消，该项目将重赛，这怎么回事啊？不明白呀。残奥的官网给出重赛的原因是，赛后有选手提出申诉，表示比赛当中由于选手间产生了接触而影响了比赛成绩，经由裁判团队商议决定该项比赛需重赛。残奥的官网没有提及是哪国选手提出这个申诉的，不过据日本和荷兰媒体的报道，提出申诉的选手是荷兰选手利塞特，他称自己在比赛中被中国选手李桂芝干扰了，而重赛是改在8月29号的晚上7点18分。今天晚上重赛，让我们一块儿为中国选手来加油啊。 另外今天的田径项目的女子铁饼 F64级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姚娟44.73米的成绩获得冠军，这个成绩打破了自己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时创造的44.53米的世界纪录啊，这也是我们中国代表团在本次田径比赛当中又获得的一块金牌。同时呢，他的队友杨月获得了亚军，成绩是40.48米。而在女子200米的 T36级决赛中，里约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史逸婷28.21秒的成绩获得冠军，这一用时也是平了他自己在2019年世锦赛上创造的世界纪录。 而东京奥组委日前透露到，日本的盲人柔道运动员北原新光在残奥村内被自动驾驶的巴士撞倒，并伤到了头部，被迫退出了比赛。村内所有的自动驾驶巴士现在已经是停止了运行，事故发生在8月26号的下午2点，自动驾驶巴士右转进入到人行横道时撞上了北原新光。原计划在28号比赛的他头部和两腿受伤，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啊。 盲人柔道运动员根据视力的程度要分成 B1、B2、B3 3个视力的等级。30岁的北原新光参加的是男子81公斤级 B2 级的比赛。那日本残奥代表团名单上呢，对他的介绍是视野狭窄。那据残奥委会的副主席高桥秀文说，他的伤势并不重，但是事情发生之后呢，他的食欲下降了，状态也很差。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接受了医生的建议，退出了这次的比赛。 那其实在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啊，高桥秀文也说，本垣星光自己也没搞清楚是什么撞了一下自己啊，他并不知道是自动驾驶的巴士伤到了头部。那事故发生之后，警方到现场也进行了调查。据了解说，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巴士上有两位操作员和五位乘客都受伤了。不过呢，之后丰田公司随后就对这起事故道歉，说对于自动驾驶有些过于的信心了，并决定停止残奥村内的自动驾驶的巴士的服务。那东京奥组委的奥运举办统管中村英正也对这个事件发表了道歉声明，并说警方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事故的原因。 另外，历经坎坷，阿富汗的运动员终于是在几天之后踏上了东京残奥会的赛场。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阿富汗残奥委会表示，两名阿富汗运动员原本在国家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放弃参加残奥会，但如今他们已经是在当地时间的8月28号，本周六抵达了东京。两名运动员分别是女子跆拳道的选手库达迪和男子田径的运动员侯赛因拉苏利。根据国际残奥委会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两名运动员一周之前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撤离，并乘坐从巴黎起飞的航班抵达东京。在被带到残奥村之前，两人都是接受了新冠的检测。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在被塔利班占领之后，即将成为阿富汗首位女残奥会运动员的库达迪是曾发表了一段求助视频，请求人们帮助他离开喀布尔前往东京参加残奥会，引发了全网的热议。而国际残奥委会在声明中表示，通过帮助他们参加残奥会做出的努力，以及残奥运动员们在赛场的表现，都为阿富汗和世界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平与团结。 女子跆拳道运动员扎奇亚·库达迪作为阿富汗自2014年第一次参加残奥会以来的首位女运动员，将会在2号亮相女子跆拳道赛场。侯赛因·拉苏利则在9月3号将会参加男子的400米 T47 级的预赛。 再来关注一下，周琦今天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对外宣布会退出下个赛季的 CBA 联赛。他写道，我宣布退出整个赛季，坚持维护球员自身的合理合法权利，这是我作为球员应负的责任。我希望通过我的事情能够让 CBA 联盟更加规范，真正做到保障球员的合理权利。同时我会尽快向中国篮协补充材料，相信篮协能够给出一个公平公正的裁决结果。 新疆队的总经理郭健今天下午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对这个事件遗憾啊，确实目前这种局面是多方都不想看到的。他说，这是周琦个人的决定和选择。俱乐部方面呢，此前已经按照相关的流程提交了合同，做完了我们应该做的事儿。郭健也透露说，新疆俱乐部是6月25号就提供了续约的合同，但是周琦呢是一直没有签署，所以呢也没有办法注册。 是。当然周琦这件事儿也是我们今天的讨论的话题。周琦宣布不打新赛季的 CBA， 大家也是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哪一个瞬间让各位想分手，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边可以跟小丽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大家先留着言，我们这边先给大家读一些资讯，等一会儿再来看各位的留言的部分。另外也关注到了的是，中国男足继续在多哈进行备战世预赛12强赛的训练，中场球员张稀哲也是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我们来听听张稀哲赛前的一个采访的情况。 训练场大家也能看到吧，像可能像地毯一样平，然后确实是对训练有很大的帮助吧。整个就是非常平嘛，首先，然后他的球速也比较快，然后草比较薄，然后所以就是比较，就是需要每一个球都传得非常准确。然后如果你要传偏一点会不太好接。李导包括教练组都对我们会是一直会是那种非常严格的要求，包括也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十二强遇到了每一个对手都会比叙利亚会去更难踢吧，然后他们的节奏也会更快，所以也需要我们在日常的训练中去提高自己的节奏，然后包括拼抢啊也会比十二强更激烈吧。我觉得现在对于我们这一批球员来说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吧，然后我们毕竟是已经打到了12强赛，就是需要去力拼每一场，去为了就是进世界杯吧，然后去每个人都会去拼每一脚球。 别忘了第一场比赛是9月3号北京时间凌晨2点钟，12强赛首轮我们将会遇到的是澳大利亚队，然地点哈是在多哈的哈里发国际体育场来进行。这个体育场呢是有空调的，也希望哈这个比较好一点的这个场地条件能给我们的队员们创造好成绩的一个基础哈。再来说说吴磊， 近日呢，央视文化情感类综艺节目《朗读者》公布了第三季的嘉宾名单，中国男足国家队队员吴磊是48位嘉宾当中的一位。预告片当中啊，提到说他阅读的书籍呢，将会是作家金河发表的长篇小说《悟空传》里面的一段。 另外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葡萄牙女足超级杯的比赛，中国球员沈梦露所在的葡萄牙体育队是2-0战胜了本菲卡女足获得冠军，小花沈梦露也是收获了留洋之后的首个冠军。 昨天国际篮联公布了女篮亚洲杯的分组，中国女篮和菲律宾、中国台北以及澳大利亚分在 B 组。这届的亚洲杯将会在9月27号到10月3号在约旦的安曼来进行。我们小组赛的赛程是9月27号将会对阵菲律宾，28号打中国台北，29号对阵澳大利亚。三场比赛的时间都是在北京时间晚上的9点钟来进行。那 A 组的四支球队呢，分别是日本、韩国、新西兰和印度。根据赛制，两个小组的第一、第二直接晋级到半决赛，两个小组的第二和第三名四支球队呢将会进行交叉的淘汰赛，决出另外两个半决赛的名额。 而目前中国男排正在主教练吴胜的率领之下，在福建漳州训练基地备战2021年的男排亚锦赛，只有亚锦赛的冠亚军才能够获得2022年男排世锦赛的资格。这也就是说，中国男排获得世锦赛的参赛权只有这唯一的一条道路。9月12号到19号，2021年的亚洲男排锦标赛将会在日本的千叶来举行。中国男排被分在 C 组，同组的还有澳大利亚、乌兹别克斯坦和科威特队。 那么根据亚锦赛的赛程，第一阶段前两名将会进入到8强，之后呢再重新分组。2022年的男排世锦赛将会在明年的8月26号到9月11号在俄罗斯的10个城市来举行。目前除了东道主俄罗斯和上一季的波兰队直接获得了参赛权之外，各个洲际锦标赛的冠亚军也会获得10个参赛名额。除此之外呢，国际排联世界前12的球队也是有机会参加比赛的。目前刚刚打完全运会男排阶段比赛的各队的国手啊，身体还是比较的疲劳。不过中国男排的主帅吴胜说了，队员的确是不容易，但在国家荣誉面前，队伍是不可以有任何懈怠的，必须克服困难，全力以赴。 另外为您关注到的是，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女子蹦床金牌的朱雪莹，昨天将这块宝贵的金牌捐赠给了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她希望能够有更多人近距离感受奥林匹克的精神和文化。她也说了，这枚金牌离不开国家队和天津市体育局等等方面的支持和培养，所以沉甸甸的金牌不仅是个人荣誉，更属于集体和国家。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其他消息。昨天晚上，北京地铁1号线四惠东站、古城站末班车都提前到了，晚上的10点钟就结束了，开始实施跨线道街工程，为贯通运营做最后的准备。那从今天的首班车开始，地铁1号线和8通线将会贯通运营，全程的时间是85分钟。现有的四惠东站的1号线站台和四惠站，8通线的站台将会封闭停用，至此呢，贯通东西的地铁1号线和8通线正式握手。1号线、8通线的线路全长是54.47公里，含8通线南延的4.47公里，设38个车站，形成了北京西五环到东六环东西向超长地铁路。 本周末返校，下周中开学。市交管局昨天发布的下周交通预报显示，预计下周工作日早高峰将会提前，中小学周边的道路交通压力会增加，早晚高峰城区的环路、联络线以及部分的桥区节点交通压力较大。下周服贸会期间，国家会议中心、首钢园区周边道路将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交管部门预计进入到9月份，工作日早高峰从7点半提前到6点45，持续的时间也要比8月份延长1个小时左右。而9月2号到7号，2021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国家会议中心、首钢园区周边的道路将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啊，这个晚高峰，大家那一会儿如果堵了的话怎么办呢？选择在5点到7点的晚高峰来收听我们的金戈铁马节目， 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参与一下哈。 是的， 9月1号开始，北京、长春、南宁等28个城市开始推广应用机动车驾驶证电子化。那驾驶人呢，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 个人账号领取。电子驾照式样全国统一，和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而昨天位于北京的南水北调中线大宁水库开闸，来自丹江口水库的水首次汇入永定河，这标志着永定河全线通水跨流域多水源调度正式启动。永定河地跨京津冀晋蒙五省份的52个县区市，通过生态水梁调度，永定河的干流通水河长是显著增加。2020年实现重点治理范围内的通水河长808公里，通水河长的比例达到了93.4%。 随着8月27号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提出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优化调整排行规则等内容，近两天多平台纷纷响应。截止到今天上午，微博超话3个分类榜单、抖音相关的明星榜单都已经下线了。腾讯、豆瓣等发布公告，对整治饭圈现象展开专项行动。 记者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悉，我国首次发现了2.9亿年前的海洋杀手半齿鲨的化石，这拓展了半齿鲨在北半球的古地理分布范围，为这种史前巨型的鲨鱼迁徙大洋这样的世界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啊，而且也揭示了半齿鲨可能是一种游泳能力很强的顶级掠食者。半齿鲨是一种非常神秘而且原始的鱼类，主要生活在距今约3.6亿年至2.5亿年之间啊，这真是远古的这个生物化石了。另外，半齿鲨可能会类似于现生的大白鲨，是古生代的海洋里的顶级掠食者，这就基本相当于恐龙里的霸王龙了。 这两天被誉为中国最美小鸟的蓝喉风虎成群结队的出现在了福建武平梁野山的自然保护区当中。蓝喉风虎鸟群大约一般是一群有60到80只左右，栖息的洞穴呢有60多个，这也是当地首次发现这么多的蓝喉风虎。 好的，我们这一时段的资讯先给您介绍到这里。今天的话题我们要聊一聊周琦退出新赛季，哪个瞬间让您决定分手呢？这边看到了大树爱小鸟，他说了，我们的爱情大都消失在了越来越不耐烦的语气、越挂越快的电话和越回越慢的消息里。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当中，希望您跟小丽、康乐进行更多的互动交流。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二时段继续回来。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我是小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来自于周琦已经表态了，新赛季即便是不打球哈，也是不想代表新疆队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是一个僵住的状态哈。不知道这个事件朝哪个方向发展 ，CBA 联盟这边会不会有一些调解哈？ 该调解的其实都已经调解完了，现在双方就是这样的掰了。周琦宁可不打球也不想回到新疆队去打球。那么今天我们也聊一聊哪一个瞬间让各位觉得想要 分手，想要去决定去分手啊。这边看到了喜欢18岁的弟弟，哎呦，喜欢的还挺嫩的。他说我每天都想要分手，但又不知道怎么说，毕竟人家也没做错什么。哎呦，这边看到了情诗尔尔回复了他一句，说也许只是不再爱了而已， 就是这么简单呀。哪一个瞬间突然会让你觉得就不爱了哈？但也有说我肯定不会跟北京体育广播分手了，保证。好的，我们可看到您立的旗帜了啊。 对，这是晨晨说的啊。另外刚才有看到有朋友说了，这是要分手的，跟体育广播分手，别介，我们这感情多少年了是吧？ 你只能跟某人分手，比如说跟康乐，但是不要跟我们台分手哈。 是啊，一定要跟我们长久的保持这种爱情啊。 鹏说了，哪个瞬间让我觉得要分手，那肯定特别简单，就看不到希望和前途的情况下嘛。 嗯，还有疏影横斜说了，连对象都没有何谈分手。这个扎心了。 刚才林公子也在还在往下刨呢哈，说给提供这个消息的孟小雨也是出自于辽宁青训的嘛，是周琦的朋友，95年呢也是在辽宁出生的，以前是签过天津男篮，2017年末也是因为和天津队的纠纷啊爆出来了。那一年他加盟去了澳大利亚墨尔本联赛，就没有在咱们国内再打球了。 是，等一会儿我们也会介绍这位孟祥宇，他以个人的这个跟周琦的关系非常好，他肯定知道很多的内幕的情况。等一会儿我们的资讯部分再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啊。继续回到话题当中，说说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分手啊？还有朋友这边， 我看见阿昭说了，说有一阵子吧，我上班的路上听广播的时候总是受到干扰，我想过以后要是再解决不了这信号问题，我就不听这台了。没想到互联网拯救了我和体育广播，这分不了手了。 哎，是，这回我们的这个质量，声音的质量也都能提上来了。 真是哈，以前我们收听广播的方式比较单一，比如说通过收音机的方式哈，现在不了，只要你有网络，基本上你在任何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听到哈。 嗯，是，总巡说了，就是感情的新鲜感失去了，两个人只剩下吵架，各忙各的事儿。他说这个瞬间就想去分手了。 嗯，过不下去了，不想再这样了。 而且这个新鲜感它确实非常的关键，但是好像说爱情啊，只有前3个月是有新鲜感的，后来这个新鲜感消逝之后，让两个人能够继续在一起，它必须得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啊，价值观趋同啊，亦或是他的身上有哪些能够让你选择继续跟他在一块儿啊，否则这个没办法。如果您只图新鲜感的话，那您真的会分手很快的。 也就是说，假设还在新疆队打球的话，这新疆看来也不见得能拿冠军，也就是刺激不了我们周琦。 周琦， 哎，觉得这个前途无聊，不能得冠军， 不想在新疆打了， 就 是 不想在这儿打哈。 啊，就说100个理由，他就是不想在这儿打球了；说100个他不爱你的理由，他就不想跟你在一块儿了，就想分手，就这么简单啊。有人朋友总纠结问。哎，有什么理由啊？这是 什么呀？这是为什么呀？ 对，因为周琦，你包括他在家，他家都是安在沈阳了，老婆都在沈阳，父母也是，包括户口都在那边。他其实早就个人，他就非常想回到辽宁队， 也确实有点远这地儿。 对，所以这个确实，荣成斋说啊，周琦火了，但是周琦现在的这个窘境就是可能这一年就没法打球了，但是接下来他还将会代表辽宁队去打全运会。最近一段时间应该状态还是会保持的不错的， 应该叫凉了吧，因为没球打了嘛，对不对？ 嗯嗯，看看这个怎么来解决吧。反正篮协看来是对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方法。 孙远军说了，哪个瞬间让我决定分手这个话题，我可是广播控，也是体育的忠实粉丝，所以要说这两样都占了，那肯定不会和体育广播分手的哈。 哎，是。这边有朋友特意给我们盘点了一下，就是哪些情况会分手。其中他说到了，你的某某地方怎么怎么着，我接受不了，那就分手。 就是有个小缺点，让他怎么也看不过去，是吗？ 比如说你太能吃了， 这个也是缺点吗？ 你脚太臭，不洗脚，个人卫生不好，或者说 后面这个是可以的 啊， 是可以考虑的。 或者说你不上进， 啊，这个很多会挂在嘴上 啊。你的存款没我预想的那么多 啊， 没有达到九位数， 也不算太多，看是什么货币单位了， 人民币。总之想要去分手，总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这边大家有没有最近想分手的？ 也跟周琦似的发一个声明是吧，在咱们这儿表一下态。 哎，做自己的奥特曼，他在听听 FM 说了，所以爱会消失吗？啊，是的，爱会消失吗？反正爱情会呼叫转移，但爱会不会消失，这个大家自己去体验一下。 荣成斋说，飞蛾扑火，自取灭亡，这事儿这不可能因为这个周琦个人就改变规则的，所以说受伤的完全就是周琦一人，其他人，那你看俱乐部也是一样的，因为俱乐部像新疆他们很多打法也是围绕着周琦打的，上个赛季周琦不在场上他们就连输了好几场，在场上的还相对好一些。 哎，但是我为什么个人支持周琦啊，除了因为我是对周琦他这比较同情，另外一点我就觉得周琦这个举动他不只是为了他个人啊，他为了个人的话他挣那么多钱了是吧，委曲求全一下呗，他自己说的很好，他是为了整体的 CBA 未来，肯定有很多球员也跟周琦遇到相同的这个境地，比如说不想在某个球队打球了，俱乐部非得强留他啊，这时候怎么办，必须得有一个人站出来的时候，周琦啊，作为联盟当中的顶流球员他站了出来，我认为从这一点上我给他点赞的啊。是， 也有人说会不会有反转哈，家里人还问呢，这个大概率可能我估计近期是不会有了哈。 反正双方已经撕破脸了，这个篮协已经协调了，没好使，都没给面儿啊，双方都僵在这儿了啊。周琦确实他就不想回这个新疆去打球了啊，所以说这个分手从哪个瞬间想说这个周琦就想要分手呢？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在他提出来，包括前两个赛季啊，让球队去增强这个板凳的深度啊，引入一些争冠级别球员，但是俱乐部没听他的话，有可能从这一瞬间开始，周琦就想了，一定不在这个队继续效力了。 做自己的奥特曼也说，哎呀，我就还是挺理解周琦的这种做法的哈，大家习惯了公司利益大于员工，那球员球队的利益是大于球员的，也习惯了这种这个思维，所以说现在周琦这个事情我看是注定要失败了，不过我还是敬他是条汉子。 哎，是的，确实纯爷们儿啊，是非常敢刚，一般谁敢跟这种大俱乐部去刚啊，对吧，这个而且周琦之前还有很多的这个负面的这个所谓的评论等等的啊，他能够站出来，我从这一点上我就非常佩服他啊。当然我们今天的话题要聊一聊哪个瞬间让您想要去分手。困困他说了，是不想在失望的时候就会想去分手，那是不是您的失望已经过多了？ 老失望那当然了，就跟刚才很多朋友说的没有希望看不到未来一个道理呀。 量变到质变的这个过程， 一个累积的过程哈，失望到一定程度了呗。 哎，这边还有一月二阳，他说了，他再一次和别的男生纠缠不清的时候，他就想要去分手了，啊，然后结果第二天又决定原谅他了，肯定有这样的朋友。 这还没有累积到一定程度。 是，这到底是您太爱他了呢，还是您不够自重呢？ 说明爱还没有消失。刚才不有朋友问，爱会消失吗？ 是，我们希望大家与体育广播的爱永远都这么的深厚，永远不分手。当然这个话题哪个瞬间让您想去决定分手，各位可以继续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边跟小丽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的资讯部分。 先说一下国足哈，目前呢中国队还继续在卡塔尔大学训练场进行训练，经过了当地时间27号的短暂的休整之后，国家队的训练进入到了技战术的层面。那么工作人员也是哈，给大家摆了这个小球门，像球员两位伤员郭田雨和王秋明呢，还是要跟着队医进行单独训练的。新闻官也说了，他们现在重要呢，这些伤员是恢复体能，希望能够跟上大部队的节奏。那么在昨天的训练呢，还是在当地时间8点钟左右开始的。球队的午餐和下午茶都统一在下午，晚餐是在10点以后， 这样呢也是为了方便大家把这个时间哈统一一下，另外呢也是有助于队员调整时差，尽快的去适应多哈当地的作息时间。那么在训练开始之前呢，李铁也是开了一个短会哈，主要是针对技战术的，同时还找了两位队长吴曦和蒿俊闵进行场内的单独谈话，这是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信号。那在和澳大利亚的首场比赛中，咱们是不是会安排蒿俊闵和吴曦首发去搭档中场呢，也是值得关注的。当然昨天澳大利亚队也是公布了12强的大名单，这个名单当中有不少曾经是在中超打过的老熟人，包括像莫伊啊、塞恩、斯布里等等。经历了40强的比赛之后，我们将士哈也是明显收获了更多的信心。新闻官恒志也表示说，车恒志啊表示说，白天有的队员会加练，有的会在一起沟通喝茶聊天啊，聊的主要是对手的情况啊，这些队员也是从专业的角度哈进行一些信息的沟通。 是，另外新疆队的球员周琦发布社交媒体宣布退出下个赛季的 CBA 联赛，这件事儿呢真的是所谓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周琦的团队还有新疆队都是各执一词，那现在双方就是僵在这儿了啊。周琦团队表示，球员履约的前提是俱乐部做到保障球员合法权益和依法合规运营，我方始终坚持为包括周琦本人在内的篮球运动员争取他们应有的合法权益，我方不认同 CBA 联盟出具的调解意见，并对其调解程序当中由5家俱乐部股东代表组成合议庭裁判案件的正当性及本案的调解结果的公正性持保留意见。中国篮协已收到我方提交的仲裁申请，我方将会积极配合中国篮协的各项仲裁工作，并在适当的时候来对外发声。当然新疆队这边他们的总经理郭健也说了，这确实是联盟就此进行了调解，而新疆队与周琦之间的这个合同争议早就已经是由 CBA 联盟的纪律与争议解决委员会进行了这个调解，只不过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之下现在呢仍然是跟周琦这件事儿没有一个能够解决的途径啊。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残奥会啊昨天的比赛的情况。昨天呢咱们在射箭、田径、自行车、柔道等一些项目当中收获了11金、11银、12铜，所以在昨天30金、21银、26铜的成绩就可以排在奖牌榜的第一位哈。在昨天女子100米仰泳 S11级的比赛中，我们的选手是让三面红旗啊，五星红旗都升起来，金银铜牌。其中呢，像奖励蔡丽文呢，还是以1分13秒46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在男子投掷棒 F32级的决赛中，老将刘力45米39强势夺冠，这个成绩也是打破了世界纪录。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消息部分。28号，微信、抖音、微博、优酷等平台分别发表公告，针对自媒体违规发布财经新闻、歪曲解读经济政策、唱衰唱空金融市场、充当黑嘴博人眼球、造谣传谣、敲诈勒索等行为进行专项整治，净化网络的相关环境。 在昨天，扬州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陈建介绍，截止到昨天中午的11点，扬州累计受理滞留外地人员返程申请480份，已经安排返程249人，其中集中转运人员171人，自有车辆驾乘人员76人。按照稳妥有序、梯度推进的工作进度，在昨天下午，扬州市在主城区新增了7个乡镇街道，启动滞留外地人员的返程受理工作。 而据大连国际机场微信公众号28号的消息，按照大连市关于公共场所全面实行3码联查疫情防控工作要求，29号起，凡进入候机楼等公共区域的人员，需佩戴好口罩、出示通信大数据行程卡、辽视通健康码及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记录，凭绿码通行。 27号，有一位乘客在武汉地铁1号线内晕倒，没有意识，而且呼吸微弱。乘客及工作人员紧急联动施救，使用站内 AED 成功救人。这是武汉地铁安装 AED 之后第一次使用并且成功救人。武汉地铁有215个车站安装 AED 设备，预计武汉地铁9月底车站 AED 全覆盖。那在这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您有这个学习使用的机会，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哈，既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帮助自己。 另外27号，一位乘客在武汉的地铁1号线啊，这件事儿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用 AED 这个其实是跟心肺复苏有关的啊，所以 您必须得掌握心肺复苏这个技巧，然后再配合这个 AED 才能够成功的救人。另外，26号晚上，四川凉山州木里县李先生一家三口送货的时候遇到了泥石流，被困在了227国道，立刻报警求救。接警之后，四名民警是一边清理道路，一边是赶路前往救援的过程当中。据李先生回忆，民警把他们救出来的时候，山上还不断有石块落下，路上的淤泥，是没过了大腿啊这个级别的。幸亏四名民警一路背人和搀扶，才使他们逃离了险境啊。 近日，一只重约200多斤的被救助的海龟在三亚宣告不治。负责救治海龟的兽医团队表示，海龟死亡之后，经解剖发现，导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吞食了塑料袋、渔网、口罩、线绳、鱼钩等大量异物，导致肠道梗阻坏死。 9月9号到12号，中央芭蕾舞团将会在北京天桥剧场为广大观众和芭蕾舞迷们奉上该团的保留剧目古典芭蕾经典《堂吉诃德》。本次中巴实力派的青年演员邱云婷还有马晓东等将会担纲主演，将剧中一段段巅峰炫技的精彩舞蹈来呈现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昨天就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溯源报告发表谈话时指出，近日美国情报部门炮制所谓的溯源问题调查报告，这份所谓的报告是一份彻头彻尾的政治报告、虚假报告，毫无科学性和可信性。我们再次郑重地告知美方，搞政治溯源没有出路，立即停止毒化国际溯源合作氛围，破坏全球团结抗疫的行径，回到科学溯源合作抗疫的正路上来。 另外关注一下生活的百科，如何来避免运动损伤呢？就一定要热身。热身的主要目的是提升体温，从而提升心肺功能，让身体尽快适应之后强度更高的运动。如果不热身呢，身体无法快速的适应骤然激烈的运动，容易出现肌肉拉伤、抽筋等运动损伤啊。 而黑眼圈呢，不一定是熬夜造成的。黑眼圈分成很多类型，像血管型、色素型、结构型，遗传、衰老、过度日晒都可能会导致黑眼圈。熬夜和血管型的关系是比较大的，通常是血液循环不好导致。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可以选择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眼霜来缓解。 还有一种情况造成黑眼圈是遗传啊，这是大熊猫都有黑眼圈。好，我们这一时段的资讯给您介绍到这里，再次回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周琦退出新赛季哪个瞬间让您决定要去分手啊？哎呀，分手这件事儿啊，也不能太草率啊，就我觉得不能够凭借这个一时间的冲动啊说分手就分手，也得顾着点之前的感情吧。 老惦记着是吧？ 对呀、啊万一再有个孩子什么的，这种啊更加的这个牵绊等等的您还得是考虑再三。但是呢，也有朋友啊，这边小燕他说了，这个分手有时候还得是靠直觉啊，觉得感觉不对了，俩人之间的感情变质了，就得马上分， 不能够再耽误是吧？即刻就分手。 所以这个感情的事真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就是您对于该分手或者不分手，肯定会有一个最为精确的把握了。各位就这个话题在微博微信可以跟小丽康乐继续的进行互动交流，另外听听 FM 的聊天室也是在开通当中。我们稍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我们第30段6点之后更加的精彩，我们一会儿见。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

分手快乐，请你快乐，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离开旧爱像坐慢车，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 哎呀，所以分手还能保持一个乐观快乐的心态，这不只是比较高级了，同样要求双方的情商，对于感情的控制都非常的到位。 嗯，需要相当的智慧哈。我是曼联说了，这周琦这事儿吧，咱们都是旁观者，只能在旁边看着，咱也不知道其中都是什么，就是核心内容是什么哈。 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啊，旁观者才清呢。 还有朋友说了，说我关注的是北京枪哥说的，我得看看这个新疆到底是偷没偷税啊，这是我关注的 啊。 关于小周在辽宁男篮也是比较合适的，我希望辽宁队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表态，别像辽足似的就行了 啊。关键是任何的这个球队现在表态都是非常尴尬的情况， 而且你表态你得有钱才能表态啊，你要真想要他的话， 钱 多少钱啊？ 对，钱倒是我认为都是能够筹到的，主要是什么，人家俩还弄的这个没离婚呢或者怎么着了，你是属于第三者插足啊，这个在名声上边说不，这个说不过去。另外不想趟这个浑水，现在任何的俱乐部出来说我要周琦，你相当于什么，你跟新疆队就结仇了啊，这是大仇。所以我相信肯定会和很多其他的球队在背后去这个使劲儿啊，但是都是他们肯定会要求周琦，你先跟你的前任100%分手了，分干净利索了，咱们再建立新的感情吧。 变局说了，哪个瞬间让我决定分手呢？那就是我，当然现在我自己还没有这个瞬间哈。 啊， 但我想，如果决定分手，肯定不是一瞬间的那个不满意、不和谐导致的，一定是累积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 哎呦， 既然如此的话，那能分就分呗，放手对彼此都是一种解脱，与人方便，自己也方便。 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但是陷入感情的人往往他就是看不清楚，都得是旁边的人给点一下，可能一语惊喜梦中人啊。 也有人说 CBA 这个经纪人的圈子本身就非常的小，也就那么几个人，那至于说这个小周的经纪团队，可能这圈子里是不是也是啊 但这个事儿周琦都是成年人了，包括他家里人都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风雨，什么这个那个的，什么事儿没见过，那他们肯定是都是经纪人，就算给他出主意，但他都得本人同意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啊。 有人问康乐今天唱歌了吗，马上有人说唱了，唱了倍儿棒 啊！刚才是唱了跟主题相关的爱情买卖。 嗯， 当时就是想啊，周琦你说跟新疆队没少给的钱是吧，为什么就没能买来爱情啊，没能买来相互之间的这个感情呢，是吧。 但有人说你别唱这个，唱一个从头再来，分手不可怕，吸取教训可以从头再来嘛。 但是就怕就是这个你分不了啊，比如跟这个新疆队怎么从头再来啊， 分不开是吧，不能重新开始，不能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所以最理想的一个这个就是像这首歌唱的分手快乐啊，互相都给面，然后呢也是互相祝福对方，这多好啊啊！比如咱俩就可以模拟一下，小丽 啊，模拟啥， 比如说我扮演新疆队，你扮演周琦。 啊，我没有这么硬刚怎么办 啊？不，我们扮演是分手快乐这种基调的 哦， 和平分手。 那 比如说 俱乐部，我决定 你不要说俱乐部 哦， 咱们的就是感情很深了，比如说啊、哦、啊，就舍去了这个什么俱乐部啊、周琦这种称呼。 那怎么叫？ 亲爱的， 亲， 对 亲，我打算去别处打球了，我想跟你说再见，明天咱们就说再见吧。 亲，你想好了吗？ 我已经想好了，想了好长时间了。 亲，你就不想再跟我再续前缘吗？ 真的不想了，就这样吧。 没关系，我祝福你，咱们分手快乐。 这也是咱俩在淘宝上买东西了吧？ 啊，所以说你说这个新疆队和周琦，他要是像我们俩这个心态是吧？分手快乐的感觉， 那就真快乐了。 对呀、啊。 但是也有朋友说哈，分手是不可怕的，不过你说这运动员的运动寿命是都很短暂的哈，就这几年。 对呀、啊。 所以周琦别无球可打呀，真是无球可打就不好了呀。 是，但是没办法，有的时候你总得是有自己的砝码的时候，你得用出来。周琦此时不用这个砝码，更待何时啊？等过两年竞技水平下滑了，国家队不再需要他了，那他到时候再站出来，可能更没人支持他了。我觉得他现在站出来就是一个，所谓的鱼死网破吧，这是猫小钻风他说的，但是却是一个不得不做的一个决定啊。 但也有人说，这 CBA 联盟也挺难受的，比如说姚老板就很难受啊，因为不好解决这个问题嘛。 啊， 作为曾经的球员，他肯定会非常理解周琦，但是作为现在俱乐部的运营，他又非常理解这个俱乐部也非常困难，所以说对于姚老板来讲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儿。啊，鹏说了，甭管怎么说吧，我还是觉得他公开站起来想表达自己的意见，就这个态度还是条汉子。 对呀、啊， 大家不了解你就别轻易站队评论， 没错， 当好合格的吃瓜群众就行了。 是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啊，必须得还得还有朋友说，在爱情买卖还得再来一遍 啊啊， 因为这个 再买一遍 买卖这个事儿，刚才我们说分手快乐了，但是周琦和新疆队它本质上它不是爱情，它是商业，甚至有相互利用的价值，甚至是一种纯粹的买卖呀。这一旦比如说谁不开心了，就认为这是一种出卖，你说是吧？新疆队可能会觉得，哎，你背叛了我，周琦也觉得你出卖了我。 刚才宁波说了，说康乐你好，你扮演俱乐部、 啊、 你这本身就是占小丽姐姐便宜。 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哎，你说有没有一天，比如新疆队想把周琦给哄回来、嗯、周琦就得唱这歌，分手你的爱，就周琦，比如说新疆队有一天要是想把周琦给劝回来，周琦唱这歌是最好的。 应该不 会 了吧，我觉得已经到这种程度了还往回劝，那得多懂了哈。也有朋友说了，这种做法鱼死网破呀，其实到最后还是个人吃亏，因为规则已经立在那儿了，周琦肯定是要吃亏的呀。 但人活一辈子不就为了自己开心吗？说实话，你得心得舒服才行。 那这一年没法打球了呀。 那他打球了他不开心有什么意义啊？哎，这是反正大家的角度不同。好，继续爱情买卖啊，我们为周琦牵肠挂肚，脑补一下未来新疆队有没有想挽回周琦。周琦一首爱情买卖，我提前先替周琦把这歌唱了啊，周琦经纪人可以联系我。陪着我离开，直到真好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出卖我的爱，赔了良心债，再多感情也再也无回来。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哎，还有朋友说了， 嗯， 会不会以后说周琦回过味儿来了，说哎我想回新疆队，然后新疆队跟他唱爱情买卖。 汤俊伟说了，其实这个因为是双方有各自的利益嘛，就不能是放在真爱的这个范畴来讲 啊。 嗯， 是啊，双方可能就真的是纯商业的。 还有人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什么损失啊，还周琦，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 啊。是谁说的？ 俏 啊，俏还没明白啊， 争春的俏，对，俊俏的俏，到现在还没整明白呢。 我给你简单给您嘚吧嘚吧。 嗯， 就是联盟当中有一个这个条例，就是顶薪可以强锁球员，我顶薪续约你，你必须在我这儿干下去，你想不想得在这儿干下去啊。于是新疆队在周琦合同到期之后还想顶薪续约周琦，但是周琦不愿意， 不想在新疆打了，于是双方产生矛盾，然后上到了这个篮协之前的 CBA 联盟先去仲裁，结果没有支持周琦一方，周琦一方不服，继续要打到篮协这个最高这个仲裁的层面，结果现在呢应该篮协这边也没有把这事解决，所以周琦就宣布了这个赛季 CBA 我不打了，停一年，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您明白了吧？ 差不多应该能明白了。 是，这边刚才唱了《爱情买卖》，也唱了《分手快乐》，大家对于周琦这件事啊，在感情的层面上，相信会越来越明白了啊。小丽刚才跟我也是分别模拟了周琦和新疆队， 但是明明我就是弱势，刚才已经有朋友帮我说话了。 那咱俩再来一段这个你演这个俱乐部吧，我演周琦， 我还真演不出来这个横劲儿。 你不用特别横， 又演一遍 啊，咱俩演一段，我当周琦，你当俱乐部， 好 吧？好 吧，周琦，你有什么事儿吗？ 我想换个队，不想在这个新疆队继续再打了。 你可以在新疆队换其他的队，可以去预备队吗？ 预备队这个是，我就不想在新疆队打了。 我 能不能放我一条全新的路啊，咱们这个江湖再见，也能够相互之间都留面啊。 当然可以回你一个字儿，不能。 好吧，那咱们就篮协见了。你看这个就不是分手快乐的节奏，这是爱情买卖的节奏啊， 完全不可以。 是，就看双方后来会不会后悔了呀。Seattle 也说了，这当时这合同签的不够严谨吗？是弄这一隐患吗？ 不是 不 这个是篮协的规矩，也当时也是为了想保护中小俱乐部的利益。比如说哪一位球星打到球星的球员打到球星这个地步了，他要离开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俱乐部中小俱乐部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这样一个球星被其他的俱乐部买走了，对他也是个挺大的损失嘛。 我跟大家讲，其实这个事儿老有意思了，这个规则出来了就跟周琦当年从辽宁到新疆是有关系的。就当时周琦被新疆从这个辽宁的青年队给挖过去了，就没有这个条例，如果有这条例他挖不过去，结果出了这事以后了，说得研究研究了，不能随便挖人了啊，弄了一个顶薪强留，结果啊你看最后还应验在了周琦这上啊，所以你不得不说这世界真奇妙啊。陈淑明也说了，知道现在啊，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另外离开新疆也不能回辽宁，他说因为辽宁是真差钱呢。哎，这位朋友得跟您说一下，辽宁男篮其实他的投入还是挺大的，您可以去查一查这些年他在外援啊包括内援方面各种各样的投入啊，在联盟当中也是能排上前几位的啊。你至于说他差钱，可能其他上面差钱，但是俱乐部上面人家投入还是挺大的呀。 还有说能不能再说和一下，现在已经没有说和的余地了哈。 对呀，这个矛盾已经公开了，包括已经打到篮协了，篮协的仲裁是在这个层面当中的是最高的权威了，如果说篮协不支持的话，那没有办法，真的是这个事儿没辙了。 就像宁波说的，规矩不能坏，对，现在现有的规矩啊已经立下了，那肯定是不能改的哈。 对啊，现在这个规则是这样的啊，但是呢，规则是不是现在的规则就是一定是完美的，一定是不需要去补充的呢？啊，这个可能也不是，啊，所有的规则它都是在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规则前几年合适，但是现在出现了周琦这个情况，哇，我认为未来还是篮协需要下大力气，看看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所谓的漏洞给补上，让它变得更加的完美啊。同样，我相信可能有很多也跟周琦遇到同样困难的这个球员啊，他们在某些时刻，尤其是在面对俱乐部的时候，他们是弱者呀。 令公子说，篮协这是为了保护球队啊，想当初大巴就是想要去美职篮打球，后来说有伤两年没打球，自由身去的新疆，想想这不就是吗，里里外外都是这样的。 哎，所以这个事儿就看您站在哪一方的角度来理解了。各位可以继续在微博微信和听听 FM 就这个话题，周琦退出新赛季哪个瞬间让你决定分手，来跟小丽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三时段的资讯部分。 先来 来说说这个田径方面哈，北京时间的今天，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结束了全部的项目。在女子100米的比赛中，东京奥运会的三冠王牙买加的汤普森10秒72的成绩轻松地获得冠军，创造了赛会的记录。那这也是他在这个赛季合规风速下第7次，决赛第6次能够突破10秒8的大关。无疑汤普森现在是女子100米最火热的选手哈，在东京决赛的时候是10秒61夺冠的，那接着又在钻石联赛尤金站跑出了10秒54，创造这个项目历史第2位的成绩，仅次于10秒49的世界纪录。另外在男子的200米决赛当中，美国选手弗雷德·科利以19秒79的成绩获得冠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也是跑出了19秒79，计算千分秒，最终还是贝德纳雷克获得了亚军。比赛的风速当时是1.6米顺风，也是为两位选手跑出好成绩创造了条件。那么刚才说到的科利啊，是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的亚军，贝德纳雷克是东京奥运会200米的亚军，是两位亚军冲线哈，来冲击最后的这个冠军，也是难分高下。所以最终要看到小数点后第三位19.784，那最终呢也是赢出了贝德纳雷克的19.789，差了0.005秒这样的差距哈。最终科利是拿到了冠军，虽然说拿到了亚军，但是贝德纳雷克也创造了一项迅速就被世界田联认可的非凡记录。今天这个19秒79呢，也是他今年第10次可以突破20秒大关，他成为第一个单赛季可以破20秒大关选手上双的选手。 另外为您关注一下女子3000米的比赛当中，布隆迪的选手尼永萨巴以8分19秒08夺冠，创造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之外，还打破了巴黎站的赛事记录和布隆迪的全国纪录，也是创造了非洲纪录啊，这是厉害了。这成绩是排在历史的第6位，可能您还不太知道，这个项目的前5位的成绩都是中国选手在1993年创造的，依次是王军霞的8分06秒11，这也是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啊。那一会儿呢，这个尼永萨巴才刚出生没几个月，后来还有这个屈云霞啊，这个张林丽等等的成绩也都是曾经的世界纪录。换句话来说，这是28年来的世界最好成绩，或者说世界女子中长跑技术在经过了30年的发展，经历了很多顶流的选手之后，才终于出现了一位可以挑战当年的我们中国选手的这个成绩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呀。 在男子撑杆跳的比赛中，菲律宾的选手奥比纳跳出了5米91，创造了男子撑杆跳新的室外亚洲纪录。现在啊，撑杆跳是把室内和室外的成绩合在一起算的，所以这个项目正式的亚洲纪录呢，还是哈萨克斯坦选手波塔波维奇在1992年斯德哥尔摩室内赛上跳出过的5米92。 另外关注一下网球方面，在即将开赛的美网当中，前世界第一2012年赛会的冠军穆雷将会在首轮对阵3号种子西西帕斯。穆雷说，在过去几个月的训练时状态都不错，但是场上的结果却不是理想，这是让他感到沮丧的地方。今年美网尽管签表对穆雷而言很艰难，但是他还是很兴奋可以在纽约观众的面前进行比赛。 今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明天啊正式开赛，也请大家关注。而现在世界排名第103位的法国老将西蒙是因为教练确诊新冠疫情被迫退出了这一次的美网，他自己结果的这个是呈阴性哈，但是协议明确规定他必须得在酒店的房间接受10天的隔离。这届赛事原本应该是他职业生涯最后一次的美网征战，此前14次出战美网的西蒙曾经在2011年和2014年2次闯入过男单的16强。 关注英超第3轮，同样是遭遇一人被罚下的不利境地，阿森纳无力抗衡，被曼城5-0横扫。曼城的京多安、托雷斯、还有热苏斯以及罗德里戈是分别建功。另外，阿尔特塔的球队是遭遇了3连败，一球不进，丢9球，这创下了近67年以来的最差联赛开局。这阿森纳的球迷最近心也挺大的， 很佛系。切尔西呢，则是顽强地守住了1-1的比分，逼平了利物浦。蓝军率先是由哈弗茨利用角球的机会头球之后破门，然后在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利物浦也是利用一个角球的机会，在切尔西的禁区当中制造了混乱。詹姆斯门线上手球被红牌罚下，同时送给了利物浦一个点球的机会，这个点球是由萨拉赫主罚命中的。这样各取1分之后，利物浦和切尔西都是2胜1平。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意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意甲的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拉齐奥主场6-1大胜斯佩齐亚，伊莫比莱失点依然上演了帽子戏法，这是伊莫比莱在意甲生涯的第二次半场就来了一个帽子戏法。而尤文图斯在都灵的主场迎来了后 C 罗时代的首场比赛，尽管前锋基耶萨凭借一己之力打出相当有威胁的进攻，但是恩波利却在第21分钟由曼库索打进全场唯一进球，下半场做出人员调整的尤文不断尝试进攻，但始终破门无数，最终斑马军团在主场球迷的一片嘘声当中0-1告负，连续两场不胜。另外两场较量当中，佛罗伦萨主场2-1战胜都灵，亚特兰大是主场闷平了博洛尼亚。 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三轩，拜仁在主场也是大比分5-0大胜了柏林赫塔。这场比赛当中，帽子戏法是由莱万多夫斯基上演的。赛前，他还被授予了2021年度德国足球先生的奖杯。接下来呢，莱万就用这个三粒进球为自己为什么获奖进行了注解。诺伊尔是第205次在德甲赛场当中零封对手，就此也是超越了前拜仁的队长卡恩，他创下了德甲的纪录。柏林赫塔最近状态比较糟糕，是唯一一支三轮联赛全部告负的德甲球队。那其他的比赛结果，洛库森在客场是4-1大胜了奥格斯堡，积分榜上以净胜球的优势暂时排在第一。洛库森前两个进球都是拜对方乌龙球所赐。弗莱堡这个赛季开局的势头不错，继上一轮战胜多特蒙德之后，这一轮又在斯图加特全取三分，3-2战胜对手，目前在联赛是保持不败的。韩国球员郑优莹在比赛中立下头功，他在比赛前9分钟头顶脚踢独中两元，为球队奠定了基础。看人家在别的村踢球踢的。科伦2-1是战胜了波鸿队，美因茨3-0击败了菲尔特，比勒菲尔德和法兰克福1-1握手言和。 另外关注到的是西甲的第三轮，皇马客场1-0战胜了贝蒂斯，本泽马助攻卡瓦哈尔进球，塞维利亚客场1-1打平了埃尔切，目前是暂列西甲的第二位，皇家社会主场1-0小胜莱万特，而毕尔巴鄂竞技在客场1-0战胜了塞尔塔队。 在昨天，巴黎圣日耳曼的主帅波切蒂诺也说了，梅西和姆巴佩都进入到周末对阵兰斯的大名单当中。那谈到姆巴佩，主帅也说，和往常一样，姆巴佩的训练情况很好，他正准备比赛呢。那对于姆巴佩是否告诉他要离开大巴黎，主教练说没有。 是，这边说到大巴黎的事儿，隔壁老樊他刚发了一条信息说，看明早大巴黎了，梅西、姆巴佩啊，看看这俩人能否适配呀？ 同时上场可不可以 对。 另外据报道说，皇马在星期五的时候向巴黎也是递交了总价1.8亿欧元的报价，但是直到现在为止，大巴黎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也没有明确拒绝给姆巴佩的这个报价。直到现在巴黎方面呢还是保持着神秘性，所以姆巴佩的去留现在还不知道。 对，姆巴佩这边也是，如果他在动地方的话，那今年这个下窗口也太疯狂了，是吧？另外也关注到了 F1， 昨天呢是官方公布了更新版的2021赛季下半程的赛历，更新后的赛历从最初的23场变成了22场，土耳其站、墨西哥站和圣保罗站都比原计划是延迟了一周的时间。另外11月21号的那个周末的分站赛仍处于待定状态，由于疫情的原因，原定在10月10号进行的日本大奖赛以及11月21号进行的澳大利亚大奖赛都在此前确定被取消了。 所以现在剩下的还是12站，8月29号比利时，13站9月5号的荷兰，14站9月12号的意大利，15站9月26号的俄罗斯，以及16站10月10号的土耳其，17站是10月24号的美国，18站是10月7号的墨西哥城站，19站是11月14号的圣保罗站，20号11月21号这一站就待定，然后21站是12月5号的沙特阿拉伯站。最后一站是12月12号的阿布扎比站。 另外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曾益新副主任就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摘要接受记者专访，他表示，由美国情报部门而不是专业的医学机构来发布溯源调查报告，这本身就很具有讽刺意味，是谁在将溯源问题政治化也就一目了然了。他强调，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只能由全球的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希望美方能够认识到病毒才是人类共同的敌人，真正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来对待，鼓励各国的科学家通力合作，也支持科学家在 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多国多地展开溯源研究。 据报道，日本福岛一号核电站运营商东电公司宣布拟建水下隧道，将受损核电站现场积聚的低放射性水经过初步处理之后排入大海。因为担心水中穿同位素扩散，修改了厂区直接排水以减少准备工作量的计划。核能管理部门呢，应该批准新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将会访问日本，讨论安全监控问题。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据中央气象台的网站消息，8月29号早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8月29号的8点到30号的8点，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中部、山东中南部、苏皖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中南部等地局部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是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为20到40毫米，局地可以超过50毫米。 昨天，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35号通告，宣布从2021年的8月28号中午12点开始，全市中高风险地区全部清零，封闭封控区域全部解除。那据中国铁路12306官网显示，郑州地区的这个车站哈恢复开售进京列车车票，但需要提醒的是，进京的旅客还需要注册北京健康宝，凭绿码进站乘车。另外，所有离郑交通方式都不需要再提供核酸证明、离郑证明，而在开封地区乘车也不需要再提供核酸证明、离便证明。不过，郑州和开封地区的车站进出站还是需要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商丘地区的车站进出站，在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的同时，还要检查48小时内的核酸证明。 再来关注一下，如何科学调整孩子的状态来迎接开学呢？首先就是早睡早起要成为一个规律，8小时睡眠可不能少啊。一般在晚上9点之后，生长激素的分泌量会逐渐增加，一直持续到晚上12点左右，这是一天当中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时期。清晨6到7点则是另外的一个分泌的高峰，建议学龄期的孩子们每天要9点之前睡觉，8点起床，每天保证8到10个小时的充足睡眠，这是为了长大个儿啊。 同时建议孩子们多多运动，还要坚持啊，提高免疫。那么建议同学们呢，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俯卧撑等等，每天锻炼30分钟。积极倡导碎片化的健身活动，静态工作学习1小时，起身活动需要10分钟的这种搭配。还有就是合理膳食营养，不良的饮食习惯要戒掉。学龄期儿童呢，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合理的膳食很重要。需要每天保证喝250到50毫升的牛奶，吃1到2个鸡蛋，1到2两肉，1斤蔬菜，或者是1到2份水果，并且适当的补充谷类，科学摄入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同时要提倡三减，减什么呢？减盐、减油和减糖。最后要提醒这些孩子们调整学习状态。家长呢，可以在开学之前的1到2周的时间呢，对孩子进行心理建设，帮助他们提前认识和学习，这个熟悉学校的环境，鼓励孩子制作，学习计划，让孩子在内心对学习生活有一定的预期，并且逐渐适应这种改变。如果说孩子一直厌学，而且没有办法和家长来进行沟通，建议哈，应该去医院寻求心理咨询或者是医生的帮助。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的部分。今天的女主播小丽和男主播康乐在晚高峰的5点就陪着大家了，今天将会有2小时的直播的时间。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话题只有一个，说说周琦退出新赛季，哪个瞬间让你决定分手呢？各位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可以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4时段继续回来。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6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6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 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得了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好，我是小丽。刚才我们说到今天的话题哈，在哪一个时刻你觉得可以分手了哈？ 哎呦， 这也是来自于周琦已经宣布了说新赛季我就不为新疆队打球了这条消息哈。 是，要不然很多朋友还质疑呢，说怎么就谈分手了？今天啊，就是 其实我觉得姆巴佩也挺想分手的、 哎， 只是现在不是那么明确要去哪儿。 你看， 接下盘都不知道在哪儿哈、啊， 就总想去皇马啊。他有一颗儿皇梦。 吴孟生说：“我觉得姆巴佩走是对的，这又是内马尔，又是梅西的，这哪轮得上我呢？” 是啊，他也谈到了《水浒传》当中晁盖还有这个宋江都在那儿，你说两位大哥哥都在这儿。那我这个小弟还有立锥之地吗？啊，除非您想不想当大哥啊，否则已经有两个大哥在这个队伍当中了，好像是挪挪地方啊，换另外的一棵大树去栖身是更好的事儿啊。 老樊说：“哎呀，反正姆巴佩这场不走就行，就是您总是想看到他跟梅西的配合呗。” 对 啊， 这边还有 EK 说了：“也许会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啊，确实就这个谈到分手， 下一村是哪儿啊？ 这是，反正不知道是哪一村啊。这个缘分这个事儿啊，提到这分手，好像总会有一种说法说，总会有这个等待你下一站的啊，为你送上一盏明灯的人，为你撑伞的人，就是你关上了一扇门，总会打开另一扇窗的。 你说撑伞的那个不是白娘子吗？ 啊，对呀、啊， 前两天咱们唱的那个 是啊，白娘子那不也是这不有缘分，是许仙得跟之前那位分手了之后再找的白娘子吗？ 啊，宁波说变规矩也得有程序，不能说变就变呢，这得有缓冲期，还有充分的调研、 啊， 听取各方的意见，这规矩才能够说咱要不要改，如何智慧的改哈。 对。当然提到了分手呢，一般分手什么理由？这边看到了，骆驼的稻草他说了啊，他认为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发信息不回， 嗯， 啊，他有一次出差无聊，给男朋友发了10多条信息，虽然不是什么正经事儿啊，就是很腻味的一些这个称呼啊，但是等了1个小时都久久没有回复，于是他就是想赶紧分手了。 嘿，那也许人家忙着呢。 啊，后来，怎么回事啊？说这个，他补发了一条：“亲爱的，你丢了吗？”于是她男朋友秒回了一个问号，这个时候她就觉得分手了。啊，看来不是手机丢了。 6645说了，周琦离开新疆这事儿应该是有很多原因的。他说：“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初，新疆答应说要完成4+2这合同就可以让你走，结果新疆利用新的规则就没放人，这不就不高兴了吗？” 对呀、啊。压根就没想放他，相当于 无期的在无限期的在新疆队效力，那周琦 目前的规则下是无限期了 啊，周琦肯定不愿意啊，所以这个必然要打破，因为强扭的瓜不甜嘛。这不只是说在这个篮球场上体育圈里边，这是一个社会就大家都认可的一个规则，必须得是你情我愿，所谓的这个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这个是周瑜打黄盖嘛，对吧，你都得愿意才行，一个巴掌拍不响，对吧。另外在我们国家在经济层面，现在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的一个情况之下，那这个强留球员这一条，我就想问一问相关方怎么来解释，就周琦他这个诉求是否合理啊，大家以这个角度，按照经济这个角度，您想一想他是否合理呢，抛给大家想一想。 四零四八说，姆巴佩就算是这场比赛进大名单，估计也不会安排上场，毕竟可能下周二之前就要卖出去了，就要去新东家了。然后黑暗需要光明说，赶紧走吧，赶紧去皇马当哥吧。 是啊，所以谈到分手这个事儿啊，有希望他分手的，有不希望分手的，有拼命的挽留的。刚才我们前几个时段给您放了好几首歌啊，包括分手快乐呀，是吧，希望都是各自怀有对彼此的祝福啊，这是一种很理想的局面。另外还有爱情买卖啊，就是比如说有一方后悔了，另一方就不愿意了，说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的啊，涉及到钱的事儿，周琦跟新疆队不知道未来是否有一个能够有后悔的人啊。 那刚才还有人说还有一个歌叫好心分手。 哎呦， 这个歌我都不知道，你知道是吧？ 这是王力宏的歌啊。 哦， 王力宏的歌还挺有名的。 你怎么对分手的歌都不认识呢？都不会唱呀。 男女对唱的歌啊，这还挺有名，我就给您唱两句吧。谁提的？ 怎么有关分手的歌你都会唱啊？ 好心分手，我专门研究分手的，分手专家啊，不是爱情专家，但是分手专家呀。啊，这歌这么唱的啊。回头梦把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恨太多没结果，往事重提是折磨，下半生陪着你，我也快乐也不多，被我伤让你痛，大概是这个意思，男女对唱的。 你这个是粤语啊，没听懂。 对，就是女方是唱粤语，然后男方王力宏是唱普通话的。对， 这得分，要听不懂，像我这样。 是啊，所以分手，你说要都保有好心的话，一般好心不容易办坏事，在这方面，就是如果出发点都是为了好心，是吧，小丽，都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努力，没准这个分手就会变得是一种体面。哎呦，这又提到另外一首歌了，呵呵， 又想起另一个歌了， 薛之谦的《体面》啊，是吧？分手也需要一种体面呀、 哎呦，真是服了你了，跟分手这么多歌呢，都会呀、 啊。哎， 东之梦说了，爱情莫论金钱，情深方可长远呀、啊。哎，马秀珍来晚了，说大家晚上好，这刚进咱们的聊天室哈。 哎，是。我们今天刚进来聊天室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可以是分手了。今天我们是通过周琦退出新赛季这件事儿引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这朋友说，分手为啥都选在秋天呢？难道春日萌芽，夏日甜心，到了秋天就结束了？ 因为秋天是充满 应该结果了呀。 对呀、啊、充满反差， 应该有一个好的结果啊，当然也有不好的结果哈。 比如冬天分手呢，是不是感觉太心狠了？本来就那么冷， 冬天是需要互相取暖的季节，不容易分手。 夏天分手呢？ 夏天你分过？不 知道。夏天好像容易分手，夏天热呀，俩人总黏糊在一块干啥呀？是吧？这打空调都热呢，没准就分手了。 文武双全是我就爱听康乐唱歌 啊，是。 他今天唱的都是跟分手有关的歌。 是。所谓的爱情专家他不一定是分手专家啊，专门像我研究分手这么多年了，是你要说分手等下一回比如说谁谁谁再分手咱们还继续聊分手好吧，因为你把分手聊明白了您才能更懂爱呀，是吧，要不怎么说法海你不懂爱呀，他从来就没有分手过，他哪懂爱呀。 这有朋友说，哦，秋天啊，秋天有的时候可能结的还是苦果呢，不见得都是甜的果实。 哎，对呀、啊。冬之梦他说了，既然你选择了婚姻就要面临婚姻的冷暖，分合就在一瞬间呀、啊、这个悔恨交织成恋啊，是吧，是爱恨也就在一瞬间、 也有朋友说爱在深秋呢，还有个歌是、 对对对 对， 是 还有朋友说，多有几次虐恋，小丽姐姐你就明白了康乐为什么是分手专家了。 干嘛虐恋呢？我们这可纯了，我可纯了，真的。 哎呦， 哎，还有朋友提到、 uh-huh. 这是凯哥说的好啊，人挪活树挪死，他说他支持周琦转会，来我们大首钢吧。 首钢现在没有办法接盘哈。 啊，首钢说了，您两位先把感情的纠葛给安排明白了，我们这个第三方再出场，否则容易被骂呀，说我们第三者插足啊，是吧？啊，包括辽宁队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好，大家继续可以跟小丽康乐就这个话题，周琦退出新赛季，哪个瞬间让您觉得该分手了，来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进入到这时段的资讯部分。 刚才说到了周琦和新疆的续约事件，大家挺关注的哈。有媒体说周琦在2013年选择加盟新疆是因为两套房子，所以他的好朋友孟祥宇也是驳斥了这个说法。来自于辽宁青训的孟祥宇在这个视频当中就说哈，说在2013年的时候呢，周琦代表辽宁打完全运会之后，他本人是非常想留在辽宁的，但是因为当时辽宁的财力没有那么雄厚，而且当时工资体系也很低，在整个联盟当中都是比较低的，同时呢辽宁给他的报价也只有新疆队的1/6，那具体的价格就不方便说了，但是1/6代表着什么就咱也不多说，你也明白哈那意思。即使这样呢，周琦还是会同意，但是后来啊辽宁队又压价，这样的话就直接导致周琦干脆就去了新疆队。 你看当年新疆的给的太多了，你说辽宁方面这个按 六分之一人家说都 也不少， 也可以， 对， 也可以。 辽宁那边可能人体育局说了，周琦你干啥呀你啊，你干啥你就要这么多钱啊， 非得为钱去呀。 啊对，你新来的人，但是周琦他家长一看，哎呦，新疆给这么多，还给什么其他的东西，一下就去了。所以说 这必须得提醒大家眼光要放长远啊。 嗯，所以孟祥宇说，很多人问我周琦和新疆现在的事儿我怎么看，我想说作为兄弟我会力挺他，但是作为新疆队他们也没有什么错，因为球队在保护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嘛，毕竟培养了这么多年的球员，我觉得也没有任何错，周琦也没有任何错， 对、啊、 只是想挣更多的钱嘛，他是职业球员，希望能把自己的商业价值最大化，能够去别的地方拿更多的钱，更没什么错了哈。 对呀、 啊，只是现在的这个联盟的规矩啊还没那么成熟，联盟一直在进步，但是规则还没有那么成熟，需要一步步的去完善。为这个周琦说话的孟祥宇何许人也啊，1995年8月18号也是辽宁人哈，他是2014年3月份签了天津，2017年7月末和天津的合同也是出现了问题，后来他在那一年就去了澳大利亚墨尔本联合队打球了。 哎，是， 他是周琦的发小了，又应该算是哈。 对，所以他会了解很多就是大家不了解的一些细节方面、 嗯、 啊。这边阿布9180在微博上说了，康乐，你刚才说这么多，好像你对 CBA 周琦的新疆事儿了如指掌啊。我倒也不是内部人士，只不过我们从这个常理上面来分析，用一种常识来分析，另外再加上我是喜欢换位思考来谈论这些事儿的，我换位思考之后，作为个人我更加同情周琦目前的一这样的一个困境，一种处境。另外我觉得周琦他再大牌的球星跟一个强大的俱乐部相比，他也是弱者，所以我更愿意站在弱者这一边吧。啊，他说呢，分手也不是想分您就能分的呀。是， 我们再来关注国足。国足目前在卡塔尔大学训练场继续训练哈。目前呢咱们安排的训练包括吃饭的时间都是为了最后这两场比赛哈。北京时间的9月3号凌晨的2点钟，我们将会迎战澳大利亚队。这个时间可能对大家来讲看起来有点费劲哈。 哎， 本周五凌晨的2点啊，虽然第二天也休息，但是您这还有周五一个工作日哈，到时候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报道吧，到时候会给您介绍的哈。目前澳大利亚队的这个20强的名单当中呢，有您非常熟悉的老熟人，像以前的塞恩斯布里、莫伊这些球员都在中超打过球哈。当然我们也是经过之前一系列的比赛收获了更多的信心啊，也希望哈在这次的12强赛当中把这该拿的比赛拿下来，但是赢不了的对手 对 咱也是以比较平常心去看待哈。 哎呀，该拿的比赛 什么阿曼了、什么越南了、 啊、 这种咱得拿下是吧。 是， 至于澳大利亚咱去拼一拼，日本吧咱赢不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 对啊，咱们磕一磕、我看了好多球迷的这个讨论了，说2场拿1分、他觉得就满意了。 两场拿一分，日本跟澳大利亚是吧？ 啊、对、啊、 先打的这两场哈，那当然一场平局多好呀。 对、嗯、啊，咱们先试试水，再看看效果如何。嗯、另外，昨天晚上英超第三轮当中，曼城5-0大胜阿森纳，热苏斯传射，费兰托雷斯双响炮，京多安和罗德里戈都取得了进球，扎卡被罚下。另外一场当中，利物浦1-1打平了切尔西，哈弗茨取得进球，詹姆斯被罚下，而萨拉赫扳平了比分。 朱婷这段时间从东京回来之后啊，经过了隔离，已经慢慢的开始进行恢复性的训练了。当然8月28号，就是昨天呢，河南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的书记谢国臣也说，由于手腕的这个伤势哈、啊、主要还是练练体能，还有小力量的训练，避免再给手腕增加负担，现在还是无球训练吧。所以说现在朱婷呢暂时还是定说要去参加全运会为河南队效力，但是至于上不上场要看他的伤势啊再说，也是经过团队医生的诊断之后再决定。 哎，是当然了，这个说到全运会的这件事儿啊，有相关记者也是了解到朱婷回国之后第一时间就通过电话和省球类中心沟通，表示他要跟河南女排一起来正常参加这个全运会啊，主动请缨。因为这个全运会啊，大家如果看体育时间比较长的啊，在某些层面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奥运会啊，真的奥运会是这个争金夺银，可能跟其他国家比这个成绩的时候非常的关键啊，包括个人的荣誉。但是全运会呢，对于这个各个体育局来讲啊，是一个硬指标啊。 嗯，而且对于运动员来讲，可能在个人待遇上也是更 对、 更什么一点哈，大家应该明白。那么现在的安排是全运会9月15号开幕，成年组的女子组的比赛呢是9月16号开始打，不知道能不能上啊，看她的伤势而定。之前也给您介绍过了，我们北京女排是没有进入到最后的女子成人组的决赛圈哈， 嗯， 大家就别惦记了。 是，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方面。记者28号从深圳应急管理局获悉，深圳自2014年开始试点拒灾保险制度以来，通过拒灾保险共救助5287人次，支付救助理赔款1630万元。当前深圳拒灾保险的保障灾种主要有台风、暴雨、滑坡、海啸等16种，保障项目包括这些灾种导致的人身伤亡、转移安置、灾后救助等等的费用。 近期网络上有一些人声称可以快速的出这个核酸检测的结果，加急最快半小时出结果等等，还不需要收额外的费用，这当中有没有猫腻呢？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核酸结果一定是要经过卫检部门认证的具有资质的医院或第三方机构检测之后出具，那核酸检测是没有任何私人渠道的。 没错，所以说快速出核酸检测结果这个被证明了已经是一种骗局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宇在日前举行的专利审查工作座谈会上表示，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的审查周期压减至13.3个月，发明专利平均审查周期压减至19.1个月，未来要以国家需求和用户体验为导向，更好推进专利审查工作，提质增效。 当地时间的8月28号，美军联合参谋部官员汉克·泰勒在五角大楼发布会上证实，美军27号针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支机构呼罗珊省发动空袭，两名该组织重要目标人员被击毙，1人受伤，没有平民伤亡的报告。那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这次袭击是针对伊斯兰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啊，这资讯部分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啊，再回到话题的讨论。啊，周琦退出新赛季，哪个瞬间让您觉得想要分手？看看各位的精彩的留言吧。 嗯，刚才晨晨说北京女排最后11，对，咱们这次的排名真是跌出了前10，而且咱应该是倒第3哈，整个所有的队伍当中的倒第3。 嗯， 然后北京男排咱们最终是排在第6的位置哈。 是，这边又没说你，他在微博上说了，周琦可以去欧洲联赛，比如啊 ，Poland， 波兰 呀， 啊，还玩这梗呢。看来这梗是一个永恒的梗了。 嗯， 小动物菲利他是在微博上说，著名的经纪人虽然已经让两名国手无球可打了，但是我需要说的是，作为经纪人，他的最重要的宗旨，一个是让自己挣钱，另外的就是满足球员的一切的要求。肯定是球员有这样的要求，他要尽一切的可能性让球员的利益最大化。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抉择我认为是没有太多可以挑剔的。 还有炸猛八六也说了，国足1-5输给泰国之后，他觉得国足就已经已经让他觉得彻底拜拜了。那会儿他说他跟国足就分手了，用李铁的比喻就是断绝了父子关系了。哎呦喂， 还可以再续前缘嘛，是吧？毕竟是自己家孩子， 你可以 这么狠心， 对啊，再恢复父子关系，没准这孩子出息了呢，是吧？ 也有朋友说哈，这新疆要是真是给两套房，那不值得去；要是咱们北京这边给两套房，是值得去的。 哎呦，可能在当年啊，他家长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这个，还是提醒大家眼光要放得更加的长远啊。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季节哈，可能在感情是在春季发芽，夏日甜心，到了秋天，马上就有朋友说秋天不是咱家的吗？ 哎呦， 咱家首钢的秋天您给想起来了。 是啊，刚才说了这么多秋天，不知道秋天有没有打喷嚏啊？ 对，所以说爱在秋天。 对，哎，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也提到了北京方庄基业，说了周琦在场下练练篮板快速反击也不错呀。他说难得的这一年休整时间特殊时期，那就别往国外跑了。当然要提醒各位的是，接下来这全运会周琦是代表辽宁男篮来打球的，所以最近的一两个月应该他是保持不错的状态。但而且我个人预估周琦有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会在辽宁的这个是不是预备队啊等等的参加一些训练啊，要保持相应的一个状态。 在微博上米兰魂也说，这周琦这态度我还是觉得挺点赞的，毕竟是以个人的这种弱者的身份去挑战联盟哈。 没事，没错，确实是有事儿的时候还得需要自己能够站出来代表自己才行啊。周琦这个事儿我觉得挺刚，表现的挺纯爷们儿的啊。 哦，刚才晨晨提醒说，刚才我们提醒的这个大伙重赛的那个一金一银又重赛了吗？又夺回来了。 哎， 还是咱家的，只是游了两遍。 好事儿啊，更加证明了我们的实力就在这摆着 啊。那也就是说，中国选手马佳和李桂芝又把这个金银牌拿回来了哈。 是，恭喜我们中国选手。今天我们聊的是周琦退出新赛季，哪个瞬间让您决定分手？关于分手的事儿，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改天有感情的事儿，咱们再详细的说吧。 希望是另外一种感情了。 是，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是由小丽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就为您直播到这里。在节目的最后还要送您一首分手快乐啊，再来体会一下关于分手的各种感觉吧。这首歌之后将是相应的专题部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